B. About him. 一，我们都是日本人。 他是哪国人？ A. 台湾人。 B. 美国人。 C. 日本人。 二，我有两张我家人的照片。 他有几张照片？ A. 一张。 B. 两张。 C. 三张。 三，我妹妹没有很多照片，有很多书。 她妹妹没有什么？ A. 书。 B. 照片。 C. 房子。 四，我妈妈是老师，我爸爸不是。 他爸爸妈妈都是老师吗？ A. 是的。 B. 不是。